回到18岁的那一年。 时间像漂浮的影片，交汇成时光心月，一个梦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孤单看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冷脸，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为谁停留在那一边。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谁

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Climb of the age of the Hollywood sign, and you stole in moments, the world is mine, there's nobody here, just us together, keeping it hot, let you lie forever. Of all your friends, and it kept

隔着了脉搏，安静的犯错，我涣散的眼中，你在跳动。 山。

遮住每张脸的异乡，总是冷的。 睁眼又到了雨，一声灰，红色眼泪又

非要去那座城堡。天空有些暗了，暗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